汉书卷33，魏豹田丹韩王信传第3。魏豹，故魏诸公子也。其兄魏咎，古魏时封为宁陵君。秦灭魏，为庶人。陈胜之望也，咎往从之。上时魏人周服训魏帝，魏帝以下欲立周服为魏王。服曰：天下昏乱，忠臣乃献，今天下共叛秦，其意必立魏王后乃可。齐赵使车各50乘，立服为王。服不受，迎魏咎于臣，无反。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。章邯以破陈王，进兵击魏王于临济。魏王使周服请救齐楚，齐楚遣相陀、田巴将兵随服救魏。章邯遂击破杀周服等军，为临济。咎谓其民曰降，曰降定，咎自杀。魏豹亡走楚，楚怀王与豹数千人复训魏帝。项羽已破秦兵，降章邯，豹下魏20余城，立为魏王。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，与封诸侯，欲有梁地，乃徙豹于河东，都平阳，为西魏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渡临晋，豹以国属焉，遂从基础于彭城。汉王败，还至荥阳，报请事亲病，治国，则绝河津叛汉。汉王谓厉声曰：“缓颊往睡之。”厉声往，报谢曰：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。今汉王慢5人。”骂立诸侯群臣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，吾不忍复见也。汉王遣韩信击豹，遂虏之，撰豹一荥阳，以其地为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。汉王令豹守荥阳，楚为之急。周苛曰：“反国之王难与共守。”遂杀豹。